智慧篇第十二章，你那不死不灭的生气在万物之内，因此你逐步地惩罚堕落的人，要他们想起所犯的罪恶，借以警告他们离弃恶事，相信你上主。你憎恨你圣地里的古代居民，因为他们操行巫术和邪恶的祭祀，做出了最可憎恶的事。这些无情杀害婴儿的人，在这些拜神的歌舞宴会中吞食人血肉的人，这些杀害无能力自卫生灵的父母，你决意要借我们先祖的手将他们消灭，使你以为地上最宝贵的地方成为天主子民相宜的侨居地。但你也拿他们当人对待，先派土蜂做你军队的先锋，逐渐将他们消灭。这并不是因为你不能用一场战争使不前进者屈服于一人之下，或用凶猛的野兽，或用严厉的言语一下将他们歼灭，而是因你愿逐渐降罚，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，并不是你不知道他们的种族不良，生来邪恶，永不会改变心意，因为他们从起初就是被诅咒的后裔。你没有降罚他们的罪行，并非因为你怕谁。谁敢对你说你做了什么？谁能反抗你的判断？你消灭了你造的民族，谁敢控告你？又谁敢起来面对着你为恶人做辩护？因为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，你应向他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，也没有一个君王或君主敢为你惩罚的人对你怒目而视。你是公义的，你必按照公义处理一切，罚不应罚的，你必认为这与你的权威不合。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，因为你主宰一切，所以你必能谅解一切。为此，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，你就将你的权力显示出来。如果他们知道而仍胆大妄为，你就予以惩罚。你虽掌有大权，但施行审判却很温和，治理我们极其宽仁，因为全能乃属于你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能行事。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，一人必须怜爱众人，并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，因为人在犯罪之后，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。你处罚你子女们应处死的敌人还这样小心温和，给他们时间和机会改恶迁善。你审判你的儿子时岂不更谨慎？因为你曾与他们的列祖起过誓，立过约，应许他们得福利。你对我们只是惩戒，对我们的仇人却是千百倍的鞭笞，这是为使我们在审断时应思念你的仁慈，在受审时应期望你的哀怜。因此对那些生活愚蠢、行为不义的人，你便用他们敬拜的丑恶之物来折磨他们。他们实在深深地误入了歧途，竟认最丑怪、最下贱的禽兽为神，让自己受骗， 竟如无知的孩童，因此你对待他们也像无知的孩童，给他们派来的刑罚也只是戏弄，但他们并未因此戏弄的责戒而悔改，所以他们要受相称于天主的重罚。埃及人在禽兽的折磨中，有见他们所敬奉为神明的禽兽成了自己受罚的工具，这才明了并承认从前所否认的实是真天主，但他们仍不肯悔改，因此最后的惩罚终于降在他们身上。